弟兄姊妹平安。我揿翻，系咁咧。今日带咗一出戏嚟俾大家，唔系睇，但系咧，有冇人睇过呢出戏啊？有啊，有你都大概暴露咗你个年纪噶啦，因为呢出戏系2006年噶啦，已经2006年嘅一出戏嚟嘅。咁咧呢出戏咧叫做咧《天生购物狂》。咁咧就係張柏芝主演嘅，就係即係佢即係一個購物狂啦。總之就係、是，但係呢出戲咧個一開始嘅時候，我想睇帶出呢個名嘅時間咧，即係你覺得好唔好睇都好啦，你翻去你自己再 search 啦。咁但係咧呢出戲咧個名咧，我覺得從神學嘅意義上邊咧有少少問題。佢講啲乜嘢咧？佢話天生購物狂呢、這個問題啲咩？其實幾卸薄嘅，即係。一個人成為了一個購物狂，他就賴什麼呢？天咯，天生購物狂，天生是這樣的嘛。但是購物狂的產生呢，其實不是天生的。購物狂的產生的過程是怎樣的呢？購物狂的產生過程其實是一個常態去到變態，跟住去到一個病態的一個過程。常態是什麼呢？我們購物個個都購物㗎啦，係咪？我哋購物通常都係有原因嘅去購物嘅。不過男士同女士有少少唔同嘅，我發覺。即係師母唔喺度咧，咁我就講多少唔講啦，係啦。即係咧，我哋有原因 ，suppose 正常常態咧係有原因去購物嘅。但係咧開始變態嘅時間咧，即係變咗個常態，大家了解變咗個常態嘅時候咧。就開始冇原因就會都去購物嘅，咁呢個係變嘅過程，但係喺常態經過變態嘅過程就會變成咩咧？就會病態係咩咧？購物成為咗個原因，購物狂嘅就係因為我要購物先至可以解決到我嗰個嘅期望啊！購物成為咗個原因，以至到成為購物狂呢、這個就係個病態。有一句嘅説話叫做。When means become the end, no end can achieve. 当个过程成为咗个终结或者嗰个嘅目的嘅时候，其实就达唔到个目的。今日我哋讲嘅系圣餐，一阵亦都会守圣餐。圣餐系教会两个圣礼之一，圣餐礼同埋浸礼。当如果圣餐系睇为只系一个礼仪嘅时间。而我哋嘅禮儀完結於就喺個程序嘅裏邊，就係、是、每次我哋領受聖餐完結咗啦，喺個程序嘅裏邊，原來我哋唔明白聖餐真正嘅意義，甚至乎失去咗聖餐嗰個終極嘅意義。主耶穌設立聖餐，佢講到話：你們應當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你哋應該做呢個嘅行動，但係呢個行動唔係個終結啊！这个行动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要纪念耶稣基督。圣餐不是每个月一次的例行公事，圣餐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意义。今日圣餐主日，也很想透过圣餐这个的内容，我们再重新的回到哥林多前书11章刚才读的经文23到26节里面，重温回圣餐真正的意义。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呢段经文，其实要了解圣餐嘅意义嘅时候，我哋要睇翻嗰个嘅背景究竟系点样嘅。喺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2节，即系呢段经文之前嘅一段嘅经文里边提到嘅，系当时保罗写呢段嘅圣餐嘅内容而去俾哥林多教会嘅时间。是針對緊當時教會一啲嘅情況嘅。哥林多前書11章17到22節嗰度講到啲乜嘢咧？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讚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信這話，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你们要喝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以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在讲到圣餐这个内容之前，特别的提到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第十八、十九节那里特别的提到什么呢？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者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首先的，他提到哥林多教会那个的状态或者个处境的时间，很直接的，他说提到第一的是什么情况呢？分门结党。英文这个翻译讲的是 show which of you have God's approval， 这个是第十九节的解释，就是要 show 给人看，谁究竟才是上帝所应许、所拣选的、所配的那一个。这里讲的就是他们要在当中觉得谁是厉害一点，谁没那么厉害，每一个都觉得他厉害一点。香港有一个艺人叫做陈百祥，他的艺名叫什么？阿叻。他除了一个艺人，他除了一个演员之外，大家都知道他是都是一个歌星来的。他出过一只歌，那只歌叫什么名字？叻什么？我自叻。那首歌叫我自叻。教会里面呢，原来很多阿叻的，个个都是我自叻，我自叻，不单止我自叻，还有我叻啲，还有另一个叫我仲叻。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个个都说我自叻，个个都说我是上帝所那个的认可的那个你，我认可，即是你不是上帝认可的，而在当中的去分门结党。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而不单止是这样，第二十到二十和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他们的另一个处境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讲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这里的是他们单顾自己的事。圣餐是外一个外言，是讲彼此分享，彼此的去见证。但是这里讲到的，他们各人吃自己的饭，大家的是只是自己自顾自己，自己顾自己。英文那里讲 bring their own food, eat themselves, not sharing。 原来吃自己不是一个的广东话的一个的俚语来的，吃自己是圣经里面的教会的情况。原来大家回到来都是在吃自己，各单顾自己的事。当日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况是否反映今日教会的状况呢？去到主餐的主餐桌之前，只是为了一个的礼仪程序而带着的心态，生命的究竟和圣餐的意义有没有违背呢？当日的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保罗要重提圣餐那个的意义和内容？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忘记了，甚至乎他们只是病态的，透过变态去进入病态的去守圣餐，而他们完全的是不记得了圣餐的是什么事。强调的是我自叻，强调的是我的党，强调的是我的事情。很多教会呢，门口呢都有个我们叫做水牌，就将教会一啲嘅资料啊，或者一啲教会重点嘅嘢咧，就摆咗喺里边嘅。咁我见到你哋出边都有个牌，系将你哋教会个名喺度嘅。咁咧，喺有一间教会，佢都有一个嘅牌。个牌咧上边咧系写住 Jesus Only。咦，系啦 ，Jesus Only， 唯独耶稣。但系咧喺一个嘅一个暴风雨的晚上，这个的水牌的里面呢有几盏灯熄了，有三个的英文字没了，跟着变了做什么呢？跟着大家都在计算了，究竟是怎样呢？三个字，哎， Us Only， 这个水牌就介绍给人教 教會外面的人看 us only， 這個是不是都是很多教會的情況呢？究竟我們是 Jesus only 要說 us only？ 聖靈的風有沒有在我們裡面吹動，讓我們看見我們的實況是怎樣呢？哥林多的教會他們所看他們的實況，保羅看得很清楚，不是 Jesus only， 是 us only。 因著哥林多教會的情況，保羅重新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強調聖餐是主親自設立，而不是為人的，而不是人設立的。聖餐這個禮儀如果完結了在程序，這個只不過是例行公事，是沒有意思的，甚至乎在變態的裏面成為病態。主設立他的原意是要透過聖餐的關注，讓我們知道不是我們，聖餐的關注不是我或者我們，聖餐的中心是耶穌 Jesus only。 你們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是將我們的聚焦放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在聖餐的裏面包括有不同的行動和一些的紀念，分別的在第24和25節，當保羅提到主耶穌他分餅和杯之後，都提到話就是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行包括行動，同時的要去紀念。如此行這裡講的是一個的命令的時式，即是 present imperative， 是不講緊嘅係不斷嘅經常嘅進行，所以唔係講緊嘅係喺個聖餐一個月一次，或者有啲教會一個禮拜一次去領咗個聖餐就停咗喺嗰度，而係有延伸性嘅。行講緊嘅只係禮儀嘅時候係冇延伸性嘅，但係呢個延伸性講緊就係我哋領受聖餐係要進入到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生命嘅裏邊。行的內容不是停留在程序的那一點，而是延伸至生活，直至我們下一次再領受聖餐的時候，透過那個的程序再一次的提醒我們。聖餐本來是源自猶太人的逾越節，以色列人他們守逾越節的時候是 很隆重的，他們會有預備和去吃晚餐的情況，就正正的是反映的是他們的先祖出埃及的那一天吃那個的烤了的羊羔，配以那些的無酵餅和苦菜，還要怎樣呢？還要束腰，腳穿上鞋。這個是他們去守逾越節的時間，每一次他們都是重複做這些的動作，而務求的是將往昔的事情重新的重現在眼前，再次的參與在裏面，這個是他們所認為的行，這個亦都帶出他們的紀念。福音派的新約的神學家布魯斯，他指出紀念不單單指的是思想上面的習作，是將過去的救贖用最真實的方式是重活一次，重現一次和重活一次。而另一位神學家馬雷亦都主張猶太人的紀念同樣的是將過去的救贖以最真實的方式再一次展現在眼前，並且再活多一次出來。紀念不是靜態的，而是讓基督救贖的作為藉著聖餐的餅和杯再一次的展現在我們的眼前，藉著如此行去紀念我們的主，在紀念的裏面讓我們的生命走出我們信仰裏面我們的救恩裏面那個的實在，延伸到去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的裏面。而基於這一方面重新校正的理解，知道了主所設立的聖餐不單止是一個的崇拜程序，一個禮儀，而更加有它延伸性的意義，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生命的取向的時候，我們就要仔細地去看一看主所說的如此行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要紀念我。究竟主耶穌說的如此行是什麼，以致我們能夠紀念祂呢？聖經裡面有四處提到聖餐的經文， 三次在福音书的里面，而另外那次就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但出了圣餐里面有六个的动作，六个的如此行延伸性的行动，四个纪念性的，而两个立志性的。大家，我想大家记住，四个纪念性的就是两个 T 两个 R， 而两个立志性的就是两个 P， 所以 TRP 每样两个。咁一阵间就考大家究竟两个 T 两个 R 两个 P 是咩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头先读嘅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嘅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这段经文的里面一直提到的，一开始的时间提到饼和杯，第一个的动作是什么呢？马太和马可福音提到的，还有这段经文里面都有讲到，就是什么呢？拿起，拿起，什么时候拿起个饼？什么时候拿起个饼？大家想回在圣经里面那个的内容，是最后晚餐的时间，是吗？最后晚餐的时候，大家吃紧，大家忙于在那里吃喝交谈，十三个人围着张台，可能彼得和约翰就讲紧，刚才我们来的时间，那个人又知道我们要找旅馆，又知道预备了地方给我们，哇，还有一只驴仔在那里，即跟耶稣讲这一样，谈很多东西，跟着其他人就讲，他们为什么耶稣叫他们去不叫我去啊，我都想看看情况啊，哇，很混乱的一个情况。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什么呢？耶稣拿起个饼，拿起个杯，做什么？为什么要拿起啊？大家在聊天，即是耶稣就这样摄个饼，喂，吃啊，喂，拿个杯啊，不行咯。不是啊，耶稣拿起个饼，拿起个杯，是要做什么？让众人定睛在那个饼和杯那里，望住主的杯，主的身体，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就是主的身体和他立约的血。当第一个动作拿起的时间，为的是第一个 T， 是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重新注目基督。在我们的忙碌的里面，我们的眼目注目眼睛注目在很多不同的事，不同的人的里面。圣餐的里面，当饼和杯，牧师拿起个饼和杯的时候，不是只是给你在这里的过程的里面一个的步骤，而是当拎起的时间，是让你重新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个动作拎起，让我们重新的注目耶稣，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大家都熟悉这首歌，是吗？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歌词里面是怎样讲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赐用，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跟着呢，世俗事别要献威虚空。圣餐里面的拿起这个动作，帮助我们从世俗的事情里面重新注目基督，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注目的时间带出来的是下一个的步骤是什么呢？或者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特别的，很多时候我们注目的时间，我们会留意到原来我们注目不同的人带来的是有不同的反应的。你注目在你的仇人的时间，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见你前面就憎你后面。你注目在你的爱人的时间，你就会怎样呢？想见多他几面。如果注目你的恩人的时间，就会怎样呢？就会给足面子。但我想问的， 你注目一个赐生命给你的人的时间，你会有什么的看法？你会有什么的回应呢？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朋友，他叫 Joe， 我们经常的都一起，我读设计的，是啦，我们一起的都一起想 idea， 一起的去交流，一起的去做 research， 一起画 sketch， 是啦，咁好嘅朋友，咁我同佢嘅生日咧好近嘅，咁所以我知道佢几时生日。佢生日嗰一日咧，我就去同佢讲：阿 Joe， 喂，你今日生日喎，我同你今晚食饭，同你出去 wed， 同你庆祝好嘛？跟住阿 Joe 就话俾我听：哦，唔好意思啊，唔得啊，今晚我唔得，点解唔得啊？我约咗人啊。跟住我约咗女仔，你知啊，大学生有咩做啊？即系除咗读书就系追女仔，系啊。哦，約咗女仔，跟住我係啊係啊，約咗女仔，跟住我喂咁介紹我識啊，有女朋友都唔介紹我識。佢話我唔係啊，我約咗我媽。佢話其實每年生日我都係同我媽媽去經過度過，因為我媽媽係將生命賜俾我嗰、那個，而佢亦都喺嗰日佢係經過好大好大嘅痛苦，將生命賜俾我。聖餐裏面的餅和那個葡萄汁代表著的是生命。當我們看著注目了在這個餅和葡萄汁上面的時間，我們看見的是什麼呢？我們看見的是不是一個賜生命給我們的人，就是那位的耶穌基督，而帶給我們的有什麼反應呢？你是不是記得你這個蒙恩的生命是從主而來的，而產生出那個感謝的心呢？聖餐裏面第二個的動作，祝謝，提醒我們另一個的行動，就是 Thanks for the work of Jesus。 第一個 T 是什麼？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第二個 T， Thanks for the work of Jesus。 多謝祂，我們有條命，我們有生命，我們有永生，是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流出寶血，為我們痛，为我们受苦受伤，以致到我们有生命。主耶稣为饼和杯祝谢了之后，分别讲了两句的说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有这些的另外一些，在另一些的出处里面讲话，为你们擘开的。而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耶稣讲话这个饼这个杯代表的是我的身体我的血，而跟着讲的是什么呢？是为你们，为多人，不是只是为一个人，是为多人去流出来舍去擘开的。圣餐纪念的当个擘开的时候，我们思想到的是主耶稣他舍己为人，为人那个的榜样。这个好大嘅提醒，對於當日嘅哥林多教會，我哋提翻佢原本哥林多教會嗰個嘅當日嗰個嘅狀況嘅時間，同呢度耶穌講緊嘅舍己為人嘅係完全截然不同嘅兩個狀況。當日哥林多教會講緊嘅係我自叻，講緊嘅係單顧自己嘅事，講緊嘅係食自己。耶穌係佢舍己為人，為你們。聖餐當中第三個嘅動作擘開。讲紧嘅系纪念主嘅舍己榜样 ，Remember the self-sacrifice of Jesus。Remember 纪念主嗰个嘅舍己嘅榜样。而当呢个嘅当主攞起祝谢擘开咗之后，随之而嚟嘅动作系啲乜嘢咧？三个福音书都记载到嘅，就系递俾佢哋，递给。的相對反應應該是什麼？當我遞一些東西給你的時候，你那個相對反應就是什麼？接受，是嗎？這個動作代表的是什麼呢？ Receive the communion from Jesus， 從主領受合一。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四到五節那裡說，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我們是同領一個的身體。當我們一是你不領，你領的時間 你要知道，当主交呢个嘅饼同杯俾你嘅时候，代表住嘅就系佢嘅身体。这个亦都系基督嘅身体，基督嘅身体亦都系教会。教会系一个合一嘅群体。这个亦都系针对紧当日嘅哥林多教会嗰个嘅状况，就系佢哋唔系一个合一嘅群体，佢哋变咗态啦，进入咗病态嘅里边。而喺病态里边领圣餐嘅时候，保罗就要话翻俾佢听：，喂，你哋每一次领受嗰个系基督嘅身体嚟噶。我们领受的是一主一信一神一神一世，我们为什么我们分门别类，我们分党分派，我们是一个身体。 Communion 这个字是一个的结合字，一个的联合字，讲的是什么呢？ Come 是彼此的意思， Communication Come 是一个彼此的意思，后面是什么呢？ Union 彼此的联合。Communion， 当每一次大家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个字本身就提醒你，我们是不是彼此的联合，抑或我们是我还我你还你。当我还我你还你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好像当日的哥林多教会那种的变态和病态的里面，而我们的领受的圣餐 Communion 只不过是一个的程序，只不过是一个礼仪。我们完全不明白主耶稣设立的圣餐的时候的意思，我们不能够 communion， 我们就不能够彼此，我们不能够彼此联合，我们怎样一起领受圣餐呢？我们要同领受的是同一个救恩，我们同属一个的主，我们彼此相属，我们成为一体。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那里，保罗也都再一次提到教会那个的本身的意思，我们虽多仍然是什么？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我们大家领受的是同一个饼。主耶稣他递给门徒的时候，门徒接受的时候，代表的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成为合一，我们的要成为在主里面同一个的身体。昔日的哥林多教会就是看不到圣餐里面这个的意义，以致到分门结党，互相践踏。弟兄姊妹，当我们领这个象征主递给我们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的饼呢？我们是不是一个的身体呢？因为我们分门结党呢？我们是不是看见别人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抵死？我们觉得看见别人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不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这段经文后面那里的26、27节那里，再次尽心地讲到这个合一是怎样。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我欣赏你们，你们会为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人去祈祷。特别的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里面有些牧师，他们依然的坚守在那个地方的里面。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的里面，那些教会里面依然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单止是这些，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里面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俄罗斯的里面有弟兄姊妹，他们的受苦是不是我们一起的受苦呢？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间，我们就代表着领受着圣餐的意义。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教会里面，而是普世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是同领一个饼一个杯，我们去纪念他们，我们去挂念他们，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我们是 communion。 圣餐里面四个动作，拿起竹蔗擘开递给，代表的是四个行动，两个 T 两个 R， 是什么？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Thanks for the work of Jesus， Remember the self-sacrifice of Jesus， Receive the communion of Jesus， 重新注目基督，为主救赎感恩，纪念主的舍己，从主领受合一。回顾纪念性很多时候都是在守圣餐的时候强调的，但我们很多时候是忽略了剩下的两个立志性的行动的动作和行动。因为我们病态的这样的去进入变态的这样进入了病态里面，我们视个过程为终极，以为哦纪念完 That's it OK， 但是原来有立志性的行动的圣餐里面。经文里面第26节那里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跟住的里面，耶稣做完那些动作之后就吃和喝。在吃喝的里面，福音书提到主叫门徒吃那个饼喝那个杯， 而呢個嘅係一個邀請，亦都係一個立字。主清楚講到嘅個餅同杯係咩咧？代表嘅係佢嘅身體同埋佢嘅血。呢度講緊嘅就係佢嘅生命。而當我哋吃喝嘅時候係點樣啊？係將佢嘅生命進入到我嘅生命嘅裏邊。而呢個係講緊我哋點樣 partake in the life of Jesus， 分嚐緊主嘅生命。當大家去領受聖餐嘅時候，攞住個餅，攞住個杯，代表你要進入個合一。但係唔單止係咁樣，立志性嘅行動就係我將佢食落去嘅時間，我要分嚐主嘅生命。你係咪咁樣願意呢？每一次領受聖餐嘅時候，你係咪願意去分嚐主嘅生命？主嘅生命係一個咩生命？主嘅生命係一個舍己嘅生命。主嘅生命係一個為人去擺上嘅生命。主嘅生命係一個嘅愛嘅生命，包容接納舍呢個嘅饒恕嘅生命。你係咪願意去將呢個生命擺喺你嘅生命嘅裏邊咧？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只係想要得到嘅係赦罪得救嘅生命，卻係唔願意嘅去分嚐主舍己付出嘅嗰個生命。我哋領受呢個餅同杯嘅時候，我哋想清楚，你是不是要去真正的让主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同样的，刚才那段经文讲到，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这里讲的表明 是 proclaim， 是宣告。而这个 P 就是什么？ Proclaim the salvation of JesusProclaim the salvation of Jesus。 这个圣经里面讲，是不是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说明要去说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不是啊，表明。说明和表明有什么不同啊？说明是用个口讲完就算的，表明是什么呢？你是用尽所有的方法去将这个表达出来，是去活出来的。 Proclaim 讲的是，也都是兩個嘅字去結合 ，pro 係去前來 ，claim 支取，你前來支取咗呢樣嘢，成為咗你嘅一部分，以至到你去説明。我今日嘅侍奉同埋我當日之前嘅喺短宣中心嘅侍奉，都係好多時候培訓人去做福音嘅工作，做宣教嘅工作。有一個裏邊好多時候，我都會同弟兄姊妹去挑戰他們的，就是我可以教你技巧怎樣去傳福音，你可以說明福音，但是主耶穌要我們的不是去說明福音，要我們的是去表明福音。代表的就是我們要經歷過有生命的裡面，我 proclaim claim 了主的生命在我裡面，我活出這個生命的時候，我才能夠去 proclaim 表明主那個的生命在人的面前。昔日我在短宣中心训练的时间，我跟同学说，我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你有没有让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如果不是的话，你去传福音，其实你犯了十戒里面第九戒的，是什么？作假见证陷害人。见证就是什么？我经历过，我看过的。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见过的，你去说你传那个福音，你不是表明，你在说明。耶稣叫我们去表明。我告诉你，如果个训练是这样的时间，这个是全福音训练，其实大家很简单，因为我出去，我整个 MP3， 是的，我卖给大家，是的，里面就已经录了一个全福音 的整个过程的。那你呢去全福音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将 MP3 堆在那个微信的人面前，播三分钟，播完之后问他信不信耶稣，信，感谢主，做完的了。说明的福音就是这样的，表明的福音不是的，表明的福音是要你经历过，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已经将个饼领受了那个饼，而那个饼在你的里面，而你的生命是活出来。 Proclaim the salvation of Jesus。 究竟今天我们是表明，还是去只是说明呢？主设立圣餐不只是一个崇拜的程序，每次提醒的是纪念性的行动的回应， 兩個 T， 兩個 R。 當餅攞起的時候，重新注目基督。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當祝謝的時間，祈禱祝謝的時間，是 Thanks for the work of Jesus， 為到主的救贖去感恩。當個餅擘開的時候，是去 remember the self-sacrifice of Jesus， 紀念主的舍己。而當個餅遞到你的面前的時候，而你去接受的時候，是 receive the communion from Jesus， 從主領受合一。但是不是停留在只是紀念性的行動上面，兩個立志性的行動，兩個 P。 當你吃那個餅、喝那個杯的時候，清楚的你知道你要分享主的生命， partake in the life of Jesus。 而當你是吃完個餅之後，耶穌宣告的就是你要去表明他的死，直等到他回來，傳揚主的救恩， proclaim the salvation of Jesus。 When means becomes the end, no ends can be achieved。 當程序成為了那個的目的的時間，整個的過程裡面，整個的內容，整個那個實體就不能夠去表彰出來。從變態到病態的裡面，我們是不是需要重歸回聖餐那個常態，那個真正那個正常的狀態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懇求聖靈的風在我們裡面去吹動，將那個的 us only 重新的點燃起來，以致到我們能夠看見是 Jesus only， 轉眼仰望耶穌，這個是第一個行動。如果我們連這個行動都沒有的時間，我們就不會再有後面那些的 T 和 R 和 P 那些的內容。聖餐的意義是讓我們去回想紀念，同時的去立志行動。哥林多後書很清楚的提醒回我們，是基督的愛去激勵我們，因為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聖餐講緊不是一個禮儀，聖餐講緊的是我們怎樣去紀念我們的主將生命賜給我們，而讓我們今日要將這個的生命去活出來。每一次的聖餐是有延伸性，是要提醒我們。第一陣我們會一起的領受聖餐，我們盼望我們大家都能夠預備好，用感恩的心去紀念，並且用堅定的心去立志，去分享主的生命，去表明主的救恩。好想用一首詩歌去完結今天的講道，也都是預備我們一陣間的聖餐的的時間，那個的我們的心去領受聖餐。所以大家聽這首的詩歌，以至到我們預備我們的心靈，也都去思想我們剛才講到的內容，是去回應我們怎樣的領受這個聖餐。可唔可以幫我撳出嚟？每当我拿起 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生命的一万卷，我感恩我清白的一切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上，破碎的生命的生命。